第十一课，很高兴能到您家来做客。 在留学生宿舍楼。 大卫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这个周末有空吗？ 这个周末我想去趟书店，不过并不急。 有什么事吗？ 当然有事了，这件事还非得你去。 什么事那么重要？我可除了吃什么也不会。 真让你说着了，就是请你去吃。 你别逗我呀，我一听吃心里就痒痒。 不开玩笑，这个周末我想请你跟玛丽一起去我家。 真的吗？我最喜欢吃你妈妈做的菜了。 玛丽来中国时间不长，还没去过中国人的家，我想请她到我家去坐坐，了解一下中国人的家庭生活，这样对她学习汉语也有好处。 你跟她说了吗？ 已经说好了，后天晚上6点你带她来我家，怎么样？ 好，一言为定。 对了，你跟她说一下，什么礼物也不许带呀。 晚上6:20，王峰家门口，大卫和玛丽跑过来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我都出来3次了，是不是忘了我家的地址了？ 地址倒是没忘，都怪玛丽，她非要给你家买礼物。 我对她说，我带了一瓶酒，算是我们俩的，她还不干。 大卫，你总是不听我的，每次来都带酒。 酒可不能说是礼物，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？叫烟酒不分家。你爸爸最喜欢喝这种酒，一会儿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喝。 大卫，王峰的爸爸厉害吗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最怕和同学的爸爸谈话了。 可我喜欢跟王峰的爸爸聊天，他爸爸最喜欢说，小峰这孩子太贪玩，你们得多帮助他。 别在这儿逗了，快进去吧。 哎，大卫，见了王峰的爸爸妈妈，我应该怎么称呼？ 你叫伯父伯母就行了。 我真不知道在中国人家里该说些什么。 你跟我学呀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 在王峰家。 爸妈，我的朋友来了。 哦，快请进来呀。 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玛丽。玛丽，这是我父母。 伯父伯母。 欢迎 欢 迎。伯父伯母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哦，大卫，你可好久没到我们家来了。 伯母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礼物干什么？以后可别带了。来来来，快到屋里坐吧。大家走进里边的房间。伯母，您家真漂亮啊。 哪里，房子太小，来客人多了都坐不下。 别光站着说话，快请客人坐呀。小峰，给客人倒点茶。 你们都是小峰的朋友，到了这儿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，千万别客气。来，这儿有糖有水果，随便吃。小峰，给你的朋友包几个橘子。 伯母，您别忙了，我们自己来。伯父，好久不见了，您二位身体好吧？ 老喽，不如从前了。谢谢你老想着我们，小峰一回家就说起你们。我很高兴小峰有你们这样的外国朋友。 我也很高兴能到您家来做客。小峰，你陪客人坐着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 我也去吧，帮帮您的忙。伯母，别太麻烦了。 不麻烦，家常便饭，一会儿就得。玛丽，你是第一次来，待会儿尝尝我的手艺。